花生當飯食，我哋香港人最正經。我係肥佬黎， 你真係大鑊，我真係準備着草，我準備着草。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有，只問是非，不問立場。 好啦，今日系礼拜一，咁今日有特别嘉宾阿陈蛇上嚟， 系啊 ，Alfred 唔系陈蛇哦， 阿佛 吓，即系日日着到花枝招展，先一九九一，日日都要时装表演嗰个陈蛇， 系 啊，点解你又要戴翻个口罩咧？ 唔係，因為我覺得個麥好污糟。 你揞住個麥啊嘛， 你嗰啲係有 OED， 所以嚟緊我戴罩好過個麥戴罩。 我又係唔知識唔識笑。嗱，原來頭先咧聽阿 Donna 同阿昌昌喺度解釋一番之後咧，原來沉冤得雪啦。琴日倒泥頭嗰單嘢，原來就唔係帶嗰個人翻屋企揾泥頭，係帶屋企翻揾廢土。即系泥头同 佢窝藏废土喺屋企， 系啦，佢就系想揾废土，佢就点知翻屋企又揾泥头，咁于是有个误会，其实就唔系揾泥头，系揾废土。 咁啊去错咗屋企， 咁啊去错咗屋企，所以而家系搞清楚晒，所以完全明白。 废土喺后边，喺你后边。Hello， 废土。 Hello， 废土。 行过啊！ 我真系要睇一睇，打晒我。 喺度啊！ 啊，咁唔紧要，咁唔紧要，揾泥头好，揾废土好，即系，我觉得嗰个系一个误会嚟嘅。咁我觉得即系要还差人一个公道啦，系嘛？呢啲环境 系， 睇下边个信咯。 吓，好多人信噶，你唔知道香港有一半人 是我唔会帮警察澄清咯，sorry。虽然今次警察系冇做错， 你哋威啊！法政会司又要传媒查罪，公民党又话要党庆啦。你有冇揾佢啊，陈蛇？ 冇啊， 有冇搞错啊？ 我去晒， 你梗系啦。我哋呢啲又葡萄到吓，我冇嘢做，唯有就系洗车吓。即系以后我就可以毫不保留、毫不避忌咁批评呢两个组织，一个就系法政会司， 带感情 批评佢咩？ 原 唔带感情地批评， 唔带感情地批评吓，即系一见到佢做错嘢就出嚟笑，好似阿健吾兴咁。因为人哋问佢有冇饮啤酒啫，佢就要 hashtag 你哋啊，冇 hashtag 你哋， 唔系 佢喺 hashtag 度晕。 点解佢咁讲咧？就系嗰日咧，公民党嗰度有个叫狮子山啤，即系嗰啲本土制嘅啤酒嚟嘅。咁有啲靓仔就带住个围裙， 吓，净系带住围裙， 净系带住围裙， 即系入边冇嘢嘅。 系，你又你信唔信啊？公民党。咁咧就帮手卖啤酒啊，就系嗰个咧咩达啊，即系嗰个好靓仔个区议员咧。叫咩名 啊？咩达啊？ 咩达？ 咩达啊？ 唔系咩？ 唔记得咗 咩达招系嘛？ 咩啊？咩达啊？喂，叫咩达啊？唔知啊？ 唔识啊？ 即系嗰个赢咗自由党嗰个靓仔啊！吓，我真对唔住，我真系唔知咩达啊！吓，咁佢就负责喺度斟啤酒咯，百100蚊杯啊！ 好少啫，阿健饮得起 啊！系啦，咁所以咧，啲人咪就问佢有冇人斟啤酒俾佢咯，跟住佢就话：我连去都冇去啊，咁冇人请啊！ 郑达雄啊 ，sorry， 唔该晒。 郑达雄 啊，郑达雄， 佢识得散兵啊，系啊，枪枪识得散兵嘅，所以 好靓，好靓，都靓仔嘅，靓仔嘅。 啊，咁你有冇帮手？你所以就净系得男吓男仔就卖啤酒，冇就冇女人卖啤酒嘅。 冇啊，因为我哋有问嘅，后屘咧佢哋唔知。 所以只系健唔啱饮嘅啫。 喂，但系好贵啊啲嘢。 咩嘢贵啊？ 即系佢食餐饭同埋嗰啲入边啲咩一杯啤酒都百几蚊。 唔系佢系问你一樽酒几多钱？ 我想问下你民主党党庆你使唔使俾钱啊？ 你喺度咁样讲， 唔使。 你系 guest 嚟噶嘛？我都系 guest 嚟，咁俾咩钱啫？唔系我真系唔知，我真系唔知几多钱。应该我谂要钱嘅， 系要钱几多钱围到我咪就问。 我 好简单啫， 你知啊？ 我唔知啊， 我都唔知。 睇下系五千定一万啫嘛。 咁少 啊！咁犀利， 喂，我哋都50000啦一台， 睇下边台嘅啫， 前嗰啲咯， 吓前嗰啲， 但系我哋卖咗一半都系前嗰啲。 哦，你咧系，即系好似啲不良手法咧去卖演唱会飞嗰啲咁咧，即 系 全部都系贵飞嚟嘅，最尾个行先系平飞嚟嘅。 山腰都系3800嗰啲位， 就好似黎明嗰个演唱会咁 啊。山腰系咪啊？姐嗰台， 山腰都系。 嗰台唔系主家直铺红布噶， 台铺你台，阿 Sir， 你一台铺咩色台布啊？ 唔记得咗啦，色盲啊！ 你都好似主家直你啊！ 你咯，Sir， 系咪同佢好好倾啊？咁话佢争啲冇拎个小背心出嚟啫，因为引你啊，到时你 系 危险啊！血气方刚，你都叫做 冇咁佢就喺嗰个叫咩咧？九龙湾十三楼嗰个叫咩鬼酒楼啊？平时人哋摆结婚嗰、那个， 我知边度， 系叫咩王朝啊？咩鬼啊？唔记得咗，咩、亭、 王府 啊？王府嗰啲咯， 系啊， 都 OK 嘅。而家啲酒楼都好劲，好酒店 feel 嘅，即系个电视就好大啊。结 婚噶嘛， 系结婚噶嘛。 咁酒楼不嬲，龙凤大礼堂都嚟结婚噶啦，但佢哋有液晶大电视啊，即系咁样好劲咁样咯。 哦，酒店宴会厅 high 啲。 咁点解嗰晚系咪嗰晚系咪揼心窝筹钱嘅啫？其 实系啊系啊系啊， 筹几多钱啊？唔系问民主党啊，你小心啲。 我睇报纸好似300万啊，三百几啊，定200几啊？二到问定系三嗰类咯。 即系我发觉你哋搞呢啲好有好食水好深嘅啫，好有数。 唔系哇，几惊啊！有一度咧，本来我哋嗰台就有人想投一支酒嘅，咁啊就谂住。啲几千蚊头啦，点知开价都已经10000几蚊，跟住咧，另外有一啊，呢个岑建芬嚟嘅头咯，咁我哋同佢斗，即系谂住即系去到40000蚊都投嘅，点知 over 咗，跟住咧就 已经咁啦，系嘛， 熬底咯，我哋 边个熬底啊？ 我哋嗰台嗰个人熬底就唔肯再去咯。但原来咧，后屘问翻咧，佢系志在必得嘅，佢无论即系我哋浪到几高，佢都会投。 咁你负责举手嘛？你明唔明啊？ 系啦，同埋咧，跟住系啦，跟住咧就后悔啦。跟住于是乎咧，我哋去唔知深刻去厕所就见到阿田少。咁我哋问佢，即系佢即系唔系冇问添，佢自己讲佢。哎，就嚟嗰时差唔多九点半，佢话：，哎，我九点半要走啦，不应承咗阿姐咧要投啲嘢啊。咁翻去咧就点都投咗先走嘅，即系一定要投一样嘢先走，应承咗咁啦。咁我翻去就投画咯，开始。跟住又系咁嗌咯，嗌到60000几喎。 吓，你又熬底啦，开始。 系啊，我哋谂下好唔好浪佢咧？因为如果浪衰咗，佢真系唔买嘅，咁咪大镬60000几。 点会唔买啊？ 唔系，因为咧佢系两幅画买噶，即系第一幅。如果佢跟住放弃咗第一幅，投第二幅，咁我哋咪 P K？ 第二幅你又浪多啲咯，有冇做过生意？真系啊！ 我第一幅点找数？ 唔会，嗰啲人唔会咁嘅。 唔系佢可能见到我哋被你哋 啲再浪多啲，然后就 cover 埋。 哇！ 定系你自己走过同佢，定系你自己同佢讲一声先？喂， 数学阿 Sir 真系啱，我数口好啲，我咪 cover 到第一个咯。 系咯， 系我仲有得代。唔系，公民党代要关我咩事？ 你讲到好似自己咁啊？ 系咯，我哋全部都系做会嘅啫嘛。 但系。 唔系呢啲系玩嘅啫，呢啲咁嘅 party。 琴晚系亮点啦，有冇有啊？边个整啲咩醉鸡啊？吓、啊，好似嗰晚咁嘅、啊。 冇、啊，系梁家杰唔知点样扮 叶 问 啊嘛， 系咯， 着到唐装衫出嚟，或者老老实实。 我觉得我哋民主党嗰个好玩啲咯、 啊。有啲边一方面好玩啊？ 边方面先？阿姐做鸡。 阿姐做鸡好玩， 阿姐同我一齐做鸡。 哇！呢单嘢我都未同你计数喎，你个热厨房嗰单嘢你都俾 copy 威我喎。 有嘅咩？ 我真系分分钟就注册咗呢个名喎。你而家算点啊？ 吓、 啊，你阿姐做鸡嗰镬一又一镬。 你有冇睇啊？叫做 我 阿姐厨房啊，有个大大个牌后边噶。 即系 个厨房唔系我哋个厨房， 偷咗条 嘢。阿姐系唔会去嗰个厨房嘅。 你又知？你问佢啊嘛，话唔定而家冰释前嫌，佢又去咧。 哇，唔系啩？我真系谂过噶。 你叫佢啊嘛。 跟住嗰啲创媒部已经截咗我啦，佢傻噶你咁样啊。 贵党嘅创媒部咧。 唔系，跟住琴日嗰个啦，讲埋。吓。个法政会师嗰个热厨房啊。 你又系？你嗰单嘢，你个大佬咁多朋友，点解你？ 其实我真唔明，我点解你哋你觉得系宴请朋友咩？嗰、那个。 咪好多系好多我识嘅人咯，我就。 咩人啊？嗰、那个系传媒查罪嚟嘅啫。 咁啊，我俾卡片你嘅。 你 系当我系得唔得？你当我系 嗱，我第一，你真系冇，你真系冇俾卡片我。二，我真系唔知道你边间传媒。 我只系印个章俾你啊。 其实点解有嗰个 即系冬呢、這个热厨房咧，诶、嗯，陈 Sir 你解下啦，真系 咩啊？吓，厨房做咩？ 点解琴日法政会先有呢个热厨房咧？ 点解又关你事？ 即系呢、這个呢、這个搣 喂，我讲嗰个同你嗰个唔一样噶喎。 吓， 系咩？ 苏苏乜数嘛？ 系系系，你讲你讲你讲 咩啊？你嗰阵时咩？ 唔系我都话，其实我唔喺度，你哋成日屈我喺度。 唔系话咩嘛？传媒查嘴嘛，同啲传媒倾下偈啊，跟住唔知边个讲咗一句话苏苏乜数。 即係講十八專團啊，其實即 係話 一齊做嘅呢樣嘢，即係我哋畢竟都叫做走在一起一年啊。其實我哋 三月五號 嚇，你咁記得㗎？係 啊係啊，因為我 book 㗎嘛地方。 唔係咁，但係嗰日係寫到明係法政會司㗎。咁點解十班專團你做乜拉埋你落水？ 因為唔中意咯，大家 就係因為呢個 show show muscle 呢樣嘢，咁大家就有啲即係開始話有咩 muscle show 啊，乜，即係好多。你知道我哋呢啲人多就多嘢讲噶嘛，咁讲讲下之后，大家 即系尤其是嗰啲 咩？ 佢嗰啲唔系唔系嗰啲啊？佢唔喺嗰个 group 噶喎，佢唔喺嗰个 group 噶喎，呢啲啊，呢啲 啊，多麻烦。 但系就即系大家又因为我哋即系点解有大有细嘅组嘅 scale 噶嘛？ 系啊， 咁有啲人觉得诶、我哋都冇 muscle show， 唔系有啲组织比较细噶嘛。 嗯， 咁啊，费尴尬啦， 即系你歌水歌啲人， 冇人理， 咪即系可能系啦，可能个个去晒嗰度，冇人理我度， 好似去法政会司咁啊， 系咯，行林国胜最多靓仔， 冇人理行林国胜嘅， 一系就最多靓系行林国胜啊，多靓女啊，个个都围住埋去啦， 有咩？ 系啊，进私人唔惊啊，讲到明进噶嘛， 萌添啊， 系咯，因为有你喺度啦， 又进又萌， 成班好进嘅老师嘅， 咁嗰晚我见到 Wilson 整咗好多嘢， 咩嘢啫？ 咪蛋， 我觉得。蛋好靓， 唔系我哋教佢嗰个日式蒸蛋啫嘛， 系咩？我哋教佢， 系你教佢嗰个啊，唔系，所以唔系我哋添啊。 咁老格，咁你 唔系，其实嗰个咧，于是乎咁啊演变啦，跟住即系我哋就见到，咦，佢哋都好似冇乜反应咁样， 即系其他专团冇乜反应，吓，于是就自己搞啦。 系啦，于是乎，唉，算啦，咁横掂我哋都年纪，咁唉，自己搞啦。 冇乜反应，一日啫嘛， 系咩？ 系啊，碌咗一日啫嘛，一日都未够，跟住话 其 实几时开 始讲嘅啫，我唔系好知。 咪就有一次開會講嘅，跟住嗰日 我就你成日話我喺度，但我唔喺度嗰個會。 嗰日咪就喺 Telegram 講，講完之後都 嚟噶 一日啫嘛，跟住就咁我哋自己整啦。 係咪？我都唔知，因為其實黐線嘅佢哋嗰啲 Telegram 咧， 癲噶！ 你真係去，你真係去屙一個屎翻嚟，可能有三四百個 message 喎。咁你睇唔睇啦？有時我真係唔睇。 點解你唔得閒？有幾多人喺個 group？ 几多啊？ 一百个， 你攞十八专团， 六十人啊，有冇？ 每个专团有三四个代表， 五十几啦， 哦，屙督屎啊，嗯，咁即系日日要 check 噶咯，夜晚怪唔知咁忙。 咪点知日日要 check 啊？ 一日 check 几次？ 系啊，每个钟要 check 一次啊。如果你真系睇，咪有时咪放弃咯。所以我 诶，其实咧呢啲好易变啲是非 group 嘅。 我哋 已经有一个是非 group， 系我哋有啦。其实我哋一般都系嘅，有两个 group 嘅，一个系正经 group， 一个系吹水 group 咁样噶。 结果啲嘢唔敢摆正经 group 咯。 唔系正经 group 真系好正经嘅， 啲嘢只会摆喺吹水 group 度。 嗱，个正经 group 咧，你可以几日都冇 message。吓，个吹水嗰个就系几分钟已经几百个出嚟咯。 唔系咁跟住 就，跟住就即系讲话冇咯，冇咗咯，咁咪自己搞咯。咁我成日谂啦，搞咩咧？可唔可以去啲咩酒店 book function room 啊，咩会所咁样咯？跟住谂下，好似好离地咁样。 贵唔贵啊？你间厨房 book 得？ 你估下，嗰个咧成千几尺嘅。 吓， 你估下几多钱咧？喺观塘。 我哋咪去过噶，同埋我间同打牌一个。 唔系 一个。 嗰个好，嗰个太肉酸啦。 哦。 嗰个好 decent 嘅，好靓噶。 五百蚊。观 塘就系我拍最鸡嗰个。 我睇到，系我睇到， 系咯， 我睇住噶嗰条片。 我哋 book 咗五个钟头咯。 吓，几多钱啊？ 你估下。 两千人， 系啊系差唔多，包埋洗嘢，所有 utensils 嗰啲，去 公仔， 系啊就系呢度，我哋五点钟一男一女已经嚟到洗嘢啦， 廿个人，即系唔好话廿个， 唔系啊，差后屘系40几人到咗啊， 吓， 我哋系用晒佢所有杯碟、 刀叉、 匙羹，用晒， 使唔使佢？使唔使佢一路洗你一路用啊？ 唔使， 吓， 唔使。 佢有嘅嘢攞晒出嚟俾你， 系啦，同埋咧，佢嗰个啲水系欧松水嚟噶，你知唔知系咩？我唔知咩。 钻石水咯， 系咪啊？ 系啊， 好臭噶啦，即系好似咧以前咧，好似沙士咧，我哋咪嗰时有个陀住一个嘢，话系负离子嘅，你有冇啊？ 有， 嗰时臭咩啊？我臭氧系啦， 我抽湿机有个咩？ 即系一开咧，你会闻到一啲，系有啲味，就系嗰只味咯。 所以嗰只我唔敢开嚟噶。 吓、啊、有嘅咩？ 有 嘅， 我收收机有个咁嘅掣嘅，一开咗咧系臭 嘅。O3 啊嘛，系啊 O3 啊，系啦系啦系啦，嗰啲钻石水嚟噶。 系咩？ 好多种味咯，跟住佢就直头可以饮噶嘛，一开出嚟就饮得嘅。 咁你搵嗰水去整蛋糕，于是就冚唪唥晒 嘢。唔系冇事啊，我哋做咩啊？我食物中毒咩？ 唔使得， 唔使得。跟住我哋因为咧嗰时讲嗰下咧就。谂下，不如我哋自己，我就谂起呢个厨房，跟住我就 propose 俾大家，哦喂，不如我哋试下我哋自己整嘢俾传媒食啊，咁 啊，嗰、那个都好啦、啊，咁不如睇翻。 结果系所有男仔系全部呢、這个又话，啲蔡奇佬劲我都， 我知啊， 即系蛇羹，系咯、就是，佢就整个金沙骨啦，后屘 好唔好食？ 好好食，佢用光波炉整金沙骨咯， 吓、 啊，好香咯，好好食、啊，跟住劲阿 Chris。Chris 唔喺度，阿 Chris 整鱼蛋啊，咖喱鱼蛋啊，真好好食，好似街嗰啲咖喱鱼蛋，辣即少少辣又甜甜地，唔知点解。 即系加糖啫，其实 系咪？我唔知佢话系好秘制嘅，本来咧佢俾张相我哋睇咧， 好 似烂屎咁 噶。 我梗系知啦，佢上过我哋业厨房啦。 哦， 你仲有好多，你仲有好多秘技系仲未洗出來。 跟住我就整英国松饼咯，好好食。 冇得咯，自己赞自己啲嘢好。 系啲记者都话 你赞嗰啲冇问题，你赞下边。 我见佢如果咖喱鱼蛋赞得落，我谂都冇咩。 哇！唔系真系，唔系你谂下，一般咧就系辣就即系辣就辣咁样啦，系啦，佢系有味噶，系好味。跟住我哋话喂唔得啦，七一咧我哋摆喺个街唔好卖书吓，点卖？ 你知唔知攞牌啊？ 我知熟食牌嘛，我哋好难申请，俾我讲下啫。 七一卖鱼蛋， 跟住有一个咧系嗰做一个曲奇，咩 gluten free 嘅曲奇， 我知吓， 我唔知咩嚟嘅， 毛巾啊嘛。 即系点啊？ Glutinous, 即系疏，即系淋嗰啲系。 另外就系、是、啊，通常好高级蛋糕都系冇。 系，但系你知唔知点整噶？ 唔知喎、 啊。吓，我今日终于问咗佢啦。佢话咧，原来买嗰啲咩 Betty Crockers 啊，嗰、那个嗰啲一盒咧喺惠康百佳30-40蚊嗰啲整曲奇，跟、住你照捞照捞，跟住咧你就摆喺雪柜几个钟或者过夜，加啲盐，跟住咧佢就会变咗，死啦！唔知变到。变咗结定变咗稀咗咧，跟住佢焗咧就变咗系 soft 嘅 cookies 噶咯， 系 系啊，即系总之你摆好多个钟头，先至去焗就会变咗，跟住咧出嚟咧系真系 soft 噶，即系唔系嗰啲好硬嗰啲咯，即系坚啦，我直头有食啦，跟住食剩我仲攞翻屋企好食，哎，早知带埋俾你食， 讲啊， 跳得你又唔怕，但系都系讲字， 早知啊， 跟住就仲有咩整咩啊， 早知你算 跟住有一个就整三文治。 都系啊，都系要整啊。 阿 Jeffrey 咧就整蛋糕，啊、但系整到咧系好核突嘅松糕咁出嚟啦。因为佢话佢自己喺 bakery 咧，咩百佳嗰啲 bakery 做过嗰啲 trainee baker，、啊、暑期工嗰时候。 Jeffrey 系啊，谭大壮啊。 我就系话点解？ 跟住我唔知点佢发得唔够定系咩咧？佢出嚟咧系扁劈劈。唔系松起嘅蛋糕咯， 有好多嘢都系扁嗒嗒，唔好要松起先好。 系啊，人一样啦。 系咯、啊，但我啊嗱，想问一句啦，点解你咁要搞呢啲传媒查罪？系咪真系同啲传媒打好啲关系？ 你想做乜咧？系啦，讲。 因为咧，其实嚟嚟去去咧， 有咩要宣布？重要事件要宣布。 之前咧，我 send 嘅 invitation 过都系话，你哋咪参选啊？咁系咪宣布参选啦、啊？咁其实唔系嘅，真系，因为我哋嚟嚟去去咪得 Kelvin 同埋男神或者林律师出嚟。系出嚟见人啊嘛，咁我哋就想其实介绍多啲任建锋、文浩正同埋男神，即系嚟嚟去咗三个出嚟啊嘛。系啦 ，Chris 就后即系后屘都多啦，但系其实唔止噶嘛，咁我哋就想一次过介绍佢哋，俾啲传媒声。 所以就阿琪琪都多噶， 但系琪琪佢唔可以 啊，佢属于建战嘅。 系啦，佢如果佢讲出 Internet 23，佢一定要用建战，因为建战同我哋嘅立场唔同噶嘛，好多时候。咁所以佢咧就费事两顶帽咧，就永远都系用翻建战嗰个身份嘅。 吓， 咁但系其实佢可能 anti 嗰啲叫咩咧 ？anti discrimination 嗰啲咧，都会系会发言噶嘛。 嗯， 同埋佢唔知点解佢 entertainment， 我唔知佢有一个专长系 entertainment。 吓，佢写得多药咯。 吓， 佢做好多 contract 咯。佢做過咯，我估啊。 啊，可能係啊，係啊。 佢做咗多 contract 去 entertainment 咯。 所以嗰時我哋申請啲 license 都問佢嘅，嗰啲唱歌嗰啲咧，佢噼里啪啦咁樣講曬出嚟嘅。 但係人哋講你嬲咗花生台，佢唔會再出現花生台。 佢寫都明 白，佢寫都明㗎啦，已經係。 仲係唔係啊？佢話嗰排，佢話嗰排再先算啦。咁跟住咪整咯，個個喺度整啊，仲未講男神添啊。跟住佢就整你教佢嗰個日式蒸蛋啦， 得唔得？Execute 得好唔好啊？ 唔得啊！ Hell no！ 点解咧？唔知点解？不过好彩，佢咧整身出嚟咧，个面咧都系 起泡泡， 一嚿嚿咁样啊，唔系都似蜂巢皮咯，好似松糕，好似蛋糕松糕咁样咯，有冚咗，都系咁，唔知点解咯。但好彩咧，我之前其实我哋去。我即係我幫佢去一田嗰度買呢啲食材㗎嘛。咁啱啱有一隻呢好似獅子狗卷咁樣嘅。但係係蝦地紅嚟嘅，係啦，魚蛋條囉。咁於是乎呢係啦，鋪上去，所以你就見到喺 Facebook 嗰個呢就好 Q， 有個蝦地紅嘅頭同埋有啲魚子喺度，就遮咗嗰個粒粒突突嗰個面囉。 呢個 月球表面囉，遮咗嗰、那個。咁你跟住哇！ 但係冧死女啦，係咪？ 但係冧死女啦，已經。 直頭咧，你知唔知個個 即係濕曬？ 個個埋去煮嘢咧，流淚啊嘛！ 係啊， 個個埋去煮嘢咧，係冇人理啦。跟住男 邊個煮嘢啊？ 即係其他嗰啲人啊。 其他有邊啲人煮嘢？ 有睇下先，有 Jeffrey 啊，有黃學明啊，有 識喎呢兩個我。 係咯，嗰啲我唔記得咗添死啦。有蔡奇啊，嗰啲都有埋個台啦。到男神一埋台啫，哇！圍住一個半月形啲女嘅記者喺度，佢哋又發個蛋都，哇！好叻啊！嗰陣我發個蛋就幾 好 cheap 啊！你班人， 跟住俾人整寫咗，哎呀小心啊！ 哎呀流啊流啊流 嗰啲咯，哇！跟住我哋嗰啲雜整咗成地下都冇人理我哋咁樣咯。 咁各位有冇收穫咧？ 咩收获？ 有冇即刻有啲啊？边啲可以稿啊？有啲咩可以写啊？ 我哋已经太多啦。 你已经太多啦。 即系我哋已经系个礼拜咧，又写立场，写苹果，写明报，写 全靠你啦。 写平台，写咩噶啦？ 全靠你。 明报网噶啦。 唔同嘅媒体系唔同嗰啲文。 系啊系啊，有啲潮文，有啲女人文，有啲讲政治，有啲正经，有啲唔正经咯。 系咯。 系 我见到啲潮文都扮潮，扮潮，我睇得出啲风格系扮潮。 系咯，有啲唔系好识嘅。 其实系唔系识唔识？佢可能写正经 OK 嘅，但系佢扮潮又唔得。 所以其实 overall 啲人觉得我哋好鬼 productive 噶。 有你啊嘛，有你个编辑啊嘛，你党编嚟噶嘛。 其实我冇写，我写过一篇咁大把啫。 哦，真人不露相嘅呢个世界。 但我写嗰篇 系党编， 我写嗰篇系苹果有11万人睇咯。 你成日都攞个篇嚟讲， 一篇1001篇啊，跟住咧，我话 Q 噶，谂住写咗以后写咧一定冇咁高嘅，我就以后封笔唔再写，跟住我就保持呢个纪录， 净系写一次， 就系写一次，我以后都唔再写啦。咁 但系喂，我其实想转调翻转问你健嗰度，点解唔请佢嘅咧？ 公民党定咩啊？ 公民党 做乜问我？又唔系公民党？ 系咪有啲人？ 我哋唔系民主党都冇请， 佢梗系唔请你啊！佢知唔知点解唔请？啊，系喎，有冇讲过 啊？冇啊！ 知唔知点解唔中佢你哋啊？ 唔知喎、 啊。我谂我爆得嘅、啊，我冇身份嘅，即系我冇身份啊！应该 你 讲。有一次咧，原来咧商台咧请刘慧卿上去访问上下个问题咧，如果入到去咧，你知你阿姐个份人嘅啦，系嘛？大摇大摆啲架子好犀利噶嘛，咁佢又唔知健唔系边个，佢就唔知叫佢做啲咩锁匙，系啦，以为系佢有啲 PA 仔，咁啊叫佢唔知啊边个啊，唔该帮我乜呢件事咧，就令到咧呢条健咧以后就唔妥民主党啦，因为健即系据称佢自己觉得系意见领袖嚟噶嘛，你一睇啲香港 Facebook 嘅 study 啊 analysis 啊，健唔系其中一个最多人吓、啊、关注嘅人物嚟噶嘛，哇！你民主党嘅主席你可以当健唔系 PA 吓、啊，可以咁？ 吓、啊，但系电台啲即系嗰啲人唔认得有乜奇啫？我哋细个啲 DJ 咩样我哋唔知噶啦。 系 郑丹瑞啊， 郑丹瑞或者会认得，林珊珊或者会认得，洪朝峰都或者会认得。啊边个啊？嗰、那个另外一个不声颜联武就可能认得啦。你系咪啊？颜联武不声系好 muscular， 你觉得佢系唔系 muscular， 即系好，你觉得佢好温柔，系啦，你觉得佢系把声会显示到佢个靓仔。 咩云尼谢西加啲，我可能都唔知系边。 嗰啲你未见过啊嘛，直头 系咯， 颜联武都叫做系有啲。 咁见唔有乜？佢又唔系成日 post 相。 啱啦，认得有咩问题？从来都唔见样嘛，我都未见佢见。 真人 系咩？ 系啊， 我见过一次， 好 喺占领期间。 即系有时咧唔觉咧，黄昏揸车咧，即系唔觉一听到商台咧，其实好鬼死烦厌。 咁你咩呀，佢係同 第一我就好憎黄泳係啦。第二我就好憎 大學之道啊，点乜鬼啊叫。 人民大道 中，人民大道中， 即系第二我就好憎一啲，第二我就好憎一啲擦黄永鞋嘅人，即系黄永已经够 cheap， 仲要擦黄永鞋，你话呢个人几鬼死 cheap 咧？成日就觉得自己系少数族裔，唔系少唔系嗰啲弱小社群啊，成日就自己喺度左交上身，但系问题我 time 过一个节目里边个半钟咧，佢最少就嗰三分二系闹泛民嘅，每一集都系、啊、最主要闹咩人呢？依家呢排兴闹公民党 系咩？ 系每一集都系民主党啊，更加要闹。反而呢排咧少咗时间招呼人力嗰啲啦。问题就系每一 样人力都闹， 人力闹乜嘢都闹，所以真系好多人。 佢六号好赞噶， 我梗知啦。 哦，六号唔系泛民，六号 你讲乜嘢啊？六号系蓝色嚟噶， 系咯系咯系咯， 系啊，佢嗰个字头唔啱。 因为我嗰次就系咁啱星期六定唔知星期日扭开收音机度听到佢访问紧阿梁天琦， 系啊， 系啊， 佢应该有一个 serious 系做紧所谓叫选举论坛嗰啲嘢嘅，但系你系好明显地，你系好明显地听到佢咧系非常之支持嗰个字头嘅所有嘢，人理论啊，剩啊啲嘢咧，即系同呢个阿老细一样条。嗰條路線非常之樣，係啊，即係而家要眼球得噶啦。你有冇 fans 啊？你有 fans 咧，你就做到意見領袖。係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講正經嘢。 我唔正經咩？ 正經啊，梗係。